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小天自由打的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赵武灵王称王之后，自己给自己狠狠地抽了一个大嘴巴，吃了一个又一个败仗，丢了一块又一块土地，损失了一员又一员大将。他这个王当的面红耳赤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，惭愧呀。赵武灵王下令，自此之后我再也不成王了。是他的野心逐渐消失了吗？还是说这只是一场作秀呢？打这儿之后，赵武灵王就酝酿着决心要变法图强，挽救国家。危难中他步步为营，稳登王位；战乱中他推陈出新，富国强兵。正值壮年，事业高峰，他为什么激流勇退，位居二线？一国两主，标新立异，又为什么会断送了一个国家的前程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赵武灵王第二集。赵武灵王过得憋屈，可这憋屈也不一定是坏事。郁闷当中，赵武灵王就开始琢磨着，大家都是王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？很快啊，他就找到答案了。看看那些先进强大的国家，人家都已经实行了变法。这魏国有李悝，楚国有吴起，秦国有商鞅，这变法就跟做整形手术似的，做完了丑女变明星了，效果显著啊。可是看看赵国，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呢？赵武灵王看了一圈，最后这目光还是落在了自己的脚上。一个国家要想富强，君主应该首当其冲啊。既然眼下没有合适的人才，自己亲自上阵，没准效果会更好。赵武灵王的心里确实已经在开始酝酿变法了。这变法说白了呢，就是改变祖宗制定的规矩。现代人管这叫创新。现如今有句话叫习惯形成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让一个人改变习惯本身就挺难的，要是让整个国家都改变习惯，这就是难上加难。赵武灵王很担心，万一我这变法提出来没人响应怎么办呢？万一变法失败了，比现在更糟了怎么办呢？赵武灵王心里没底，就找来重臣肥义，想要得到他的支持。自打赵武灵王一继位， 裴义就成了新君主的左膀右臂，赵武灵王对他也是开诚布公，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，说我现在想要在赵国推行改革，很简单，就四个字，胡服骑射。也就是说，穿的衣服制度要改革，要穿少数民族的服装，把裙子改成裤子。还有一项是军事改革，增加骑兵团，推行少数民族那套作战方案。当然了，这赵武灵王改革的具体体制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，只能从后边赵国的变化去推测这项改革，大概是胡服骑射这四个字。赵武灵王这么做，是想用骑兵拿掉肉中刺中山国，进而开始统一天下的进程。魏国的李悝变法，秦国的商鞅变法，都少不了鼓励开荒啊，重农抑商啊，这些经济政治大方面的改革。怎么到了赵武灵王这儿，他首先改的是衣服呢？难不成他是古代的范思哲吗？赵武灵王这个点子倒是独辟蹊径，之所以推行胡人的服装，最主要的不是为了好看时尚，而是为了骑马方便。当时赵国周边有很多游牧的少数民族，他们穿的跟赵国人不一样，胡人的衣服短小精悍，在马背上能翻花样。那赵国人穿成什么样呢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还得说说这服装的历史。平常的老百姓老说呀，今儿个天冷，多穿点衣裳，其实啊，这衣跟上不是一码事儿。自打远古到商朝，都是上下分身这么穿的，上边的这叫衣，下边穿的叫上。上衣呢跟骑马没多大关系，咱就不说了，咱说说下边穿的这个上。这上啊，说白了就是两片布前后一合，这跟满族的旗袍挺像的，两边开叉。这骑马倒是挺方便，可就是旗袍两边露着大腿。到了周朝，大伙的审美变了，这露大腿不雅呀，于是把这开叉的地方给缝起来了，跟现如今姑娘穿的圆筒裙似的，这样是挺雅观的，没法骑马了，只好改坐马车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这上边的衣和下边穿的上干脆合为一体，这就是风靡于战国时代的身衣。这身衣到底什么样呢？咱节目也没镜头，不好展示，您可以想象一下，穿完了就跟那蛋卷冰激凌似的，给人裹在里头。您说穿成这样，甭说骑马了，走路能走利索就不错了。穿身衣迈不开步子，要是遇上个紧急情况，跑都跑不了。战国人聪明，马上做了改进，把这三角形的布啊改成扇形的了，这样走路它底下下摆啊就宽松多了。可即便改进之后，穿这样的衣服也休想骑马，除非您跟小媳妇似的侧着坐在马背上。这身衣的袖子也很夸张，胳膊在袖子里边能打弯，走起路来这袖子刷拉刷拉的甩着，跟花蝴蝶似的。说到这儿，咱捎带手的说说这纨绔子弟的由来。穿身衣啊有一缺点，它下身是裙子，夏天不觉着，等到了冬天，这冷风嗖嗖的往里灌，冻得小腿肚子直转筋，怎么办呢？做个裤腿套上，这就叫裤。这东西啊穿在里边，一般的不需要什么高级的布料，除非是家里太有钱了，丝绸多的用不了了，做成裤套在里边，这就是纨绔。穿着这么奢侈的裤腿的人，这就是纨绔子弟了。咱们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啊就是想强调一点，中原人的服饰不适合骑马打仗，而赵武灵王要做的就是让全国人集体换衣服，改穿胡人的短装。赵武灵王的想法挺新颖，找来重臣裴义商量，裴义会同意这项改革吗？再者说了，让全国人换件衣服有那么难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大伙儿都知道，这服装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，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服装到底有多难，咱可以举一个例子。当初清朝入关开始统一中原，顺治皇帝发布了剃头令，限定时间要求老百姓把前半拉头发都刮了，甚至是以死相挟呀，叫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到底是头发重要还是脑袋重要，你们自己掂量着办。这项命令一颁布，立刻在民间引起轰动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，而且这是忠于明朝的象征，哪能说剃就剃呀，谁要是剃头了那就是忘本了，不把老祖宗放在眼里了。民间自发的组织反抗，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，一时间血雨腥风，不知上演了多少悲剧呀！而且有的人为了不剃头，宁肯出家当道士，我可以蓄发。所以清朝初年北京道教事业非常的发达。看看这个例子，咱就能想象当初赵武灵王推行胡服的时候有多难。况且在封建社会，中原人一直看不起那些少数民族，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人。现在一国之君让自己的臣民穿野蛮人的服装，这赵武灵王心里也打鼓，也同样没底。大臣肥义被找来了，赵武灵王痛下决心，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。你看那些胡人的骑兵来去自如，指哪打哪，带着这样一支快速的部队，哪有打不过的道理呀？咱们要想强大，为何不学学胡人呢？赵武灵王此话一出口，肥义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接着往下听。等赵武灵王说完了，肥义还是不动声色，一句话也没有。赵武灵王在旁边一直观察肥义的脸色，看他雷打不动的样儿，怎么着，这方法是不是行不通啊，太离谱了。赵武灵王的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越来越紧张。就在他犯嘀咕的时候，大臣肥义不紧不慢地张嘴了，主公，老臣理解您的用意，这变法的措施我是举双手赞成，如果这要是真能实行，咱们的国力肯定会大有提升，只是这后半句泄气的话肥义没说出口。赵武灵王摆摆手，脸上绷紧的肌肉松弛下来了，露出了笑脸，肥大人不用说了，寡人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没关系，只要你支持寡人就行了。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肥义担心的不是别的，正是这变法怎么实行，恐怕这大臣堆里就没几个能同意的。可看着赵武灵王决心已定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难道这赵武灵王有什么妙招吗？第二天，赵武灵王邀请王公大臣一起去边境巡游。这天天气出奇的好，阳光充足，照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上，巡游队伍拉得老长。赵武灵王坐在马车上，表情冷酷，一语不发。大臣们跟在后边都感觉挺怪的，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，眼看着太阳偏西了，队伍突然停下来了。一天没开口的赵武灵王终于发话了，今天叫大家来巡游边境，你们一路也都看到了，咱们东有燕国，人多势众，北有楼烦林虎，虽然人少，但个个精于骑射，威力不可小视啊。正西是强大的秦国，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有这些强大的敌人做邻居， 我们赵国分明就是人家刀俎上的鱼肉，处在这么危险的境地中，而我们却没有强大的军队可以自救，这样下去，你们是不是要坐等亡国呀？这赵武灵王的第一招啊，先吓唬大臣，让他们产生危机感。各位大臣一听，这心里果然一紧，危机感倒是有了，可他们各自心怀鬼胎，谁也没言声。赵武灵王一看地下没人响应，咬紧牙关一横心，好，你们没办法解决，我给你们提供方法。接着说，强兵是当务之急，寡人要推行胡服。话音刚落，大臣们顿时毛骨悚然，咱没听错吧？胡服，上衣盖不着肚子，两条腿裹得跟萝卜似的，多寒碜呢！大家伙连连摇头，谁也不同意。赵武灵王本来打算的好好的，先给你们来一个危机感，紧张一下，我再抛出这个方法，兴许大臣啊就支持了。没想到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同意的。得了，还杵这干什么呀？打道回府吧。回到邯郸，赵武灵王唉声叹气，先前那点热情全被冷水给泼灭了。肥义赶紧给赵武灵王打气，主公啊，办大事就不能犹豫，也不用跟别人商量来商量去的，既然您认定了，何必怕天下人笑话呢？这人呢，分两大类，一类是愚者，一类是智者。愚蠢的人，人家都大功告成了，他还没明白为什么会成功。聪明的人呢，事态未萌发之前就想好解决的对策了。正所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，我看您就这么办吧，立刻下令。肥义在关键时刻给赵武灵王鼎力支持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赵武灵王刚才那股灰心劲儿全都烟消云散了。好，哪怕世上人都笑话我，我也豁出去了，只要能拿下地盘，他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。第二天，赵武灵王竟然轻装上阵，穿着胡人的衣服就出现在大臣面前了，当即宣布推行胡服骑射。堂堂一国之君竟然穿着胡服上朝，大臣的眼珠子都快掉地下了。胡服令更是让人不能接受，第二天干脆有人就称病不上朝了。这个称病不上朝的正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。公子成在赵国的上流社会非常有号召力，这么一个大人物都不上朝了，底下那些个不服气的更得跟着闹事儿了。公子成在家里装死不上朝，这嘴里还振振有词呢，我们赵国是文明之国，是发达之国，我们从来没求过别人，都是别人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学习取经，现在可好啊，全掉个儿了，让我穿着野蛮人的衣服，背离祖宗，抛弃传统，那可不成，我宁肯跟家待着。赵武灵王马上派人去劝服叔叔，不大一会儿派去的人回来了，说碰了一鼻子灰，连公子成的面都没见着，让人家给轰出来了。赵武灵王叹了口气，吩咐人拿来外衣，他要亲自出马到公子成府上。这公子成正躺在床上哼哼呢，赵武灵王就坐在了床边，苦口婆心耐心十足地劝了大半天。我说叔父啊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也不想想寡人推行胡服骑射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图个方便吗？只要这衣服好用，管它是哪儿的呢，外族人的长处咱们照样可以拿过来用。再说了，咱们赵国现在什么情况您也知道，别的不说，就说说这夹在中间的中山国，这国中国就是咱们的耻辱啊，他们仗着齐国 在边境上烧杀抢掠，先主打了多少年愣是没把他拿下，这个仇不能不报啊。现在寡人推行胡服骑射，远可以防备胡人，近可以报中山之仇，上可以雪先王之耻。您作为亲贵老臣，难道就不能体谅先主的一片苦心吗？寡人这是要继承列祖列宗的遗志，强国富兵，完成咱们赵家祖祖辈辈的心愿呢。说到这儿啊，赵武灵王的眼睛里还泛出了一些泪光，一番动情之话说得公子成老泪纵横，他连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扑通跪倒在地： 老臣愚昧，没领会到先主的苦心，口出狂言，干扰心政，从今往后先主的遗愿老臣不敢不听命。 说完流着眼泪叩头谢恩，在场的人都被这场景感动了，拿手抹眼泪。赵武灵王也很激动，赶紧赏赐公子成一套胡服让他穿上。第二天公子成穿着胡服大大方方的上朝来了，大伙一看公子成都穿成这样了，咱也同意吧。剩下几个不同意的也都被赵武灵王给说服了，一场变法就此轰轰烈烈的展开了。要说这赵武灵王的口才真叫人佩服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搁现在能当一个演讲家主持人之类的。从这天开始，赵国的服饰就改变了流行方向，同时赵武灵王开始招收胡人入边军队，穿上胡服之后消除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，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给赵武灵王进献马匹，有的全都归顺了。赵国的军事实力一天天见长，特种部队骑兵团也一天天建成了。有了实力之后，赵武灵王要报血恨之仇了，他把目光就对准了中山国，这根肉中刺是时候该拔出来了。变法刚有起色，赵武灵王就要发动战争，这场战争能打胜吗？传说赵武灵王攻打中山国是为了一个女子，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满城烟花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毛阿敏、张杰演唱。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，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，灯火满城醉问今夜心愿还有多久的星辰。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，我听回声，心却肆意狂奔，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，何年何月再相逢。 满城烟花绽放尽孝繁华， 青春梦呀，海阔天空，我们在一同长大。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